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17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2的第6页。第5行。复次法勇，我说生意，觉诸表示，寻思但行，表示境界。佛依五种意解说生意地相，超过一切寻思境界。上次正在依据讲义12的第2项解说其中的第4意觉诸表示。表示是指见闻觉知四种言说的境界。上一次已经将一切有部与经部有关见闻觉知的义理解说完毕，正在解说大圣的教义。在大圣的教义中，大智度论、杂技论与瑜伽师地论的教义已经解说完毕，正在解说见的三种解释，而其中的第一种眼根明见与第2种眼识明见也已经解说完毕，现在开始解说第3种解释。一云，眼相即是明见，故杂集云，眼所受是见意。又于伽云，为依眼故，现见外色，故知眼根即是以为见体。这是第3种解说。眼相的相，怀疑是根字的误科。眼根即是明见，由眼根缘色境升起眼识来了别色境，称名为见。所以在杂集论说眼所受是见意，就是说眼根明见。又在瑜伽论说为依眼故现见外色，就是说眼识明见。由这2种圣教，故知眼根以及眼识同为能见的字体。那么这个就是汇通了前面的2种解释。问：若尔如何杂集第2云？问：为眼见色，为识等耶？提问说，如果眼根及眼识都是能见的字体，那为什么在杂技论第2卷中又提出问题说，到底是眼根见色呢，还是眼识见色呢？答：非眼见色，亦非识等，以一切法无作用故，有有合合，假立为见。回答说，在杂集论提出是眼根见色还是眼识见色的问题，主要是要说明无有一法有真实的作用。所以在杂集论下面的回答中说，非眼见色，亦非识等，不是眼根有真实的能见的作用，也不是眼识等法有真实的能见的作用。以一切法无作用故，因为一切法都无真实的作用。如果说眼根实有能见的作用， 则不需掩饰升起了别，就应该能够见色。同样的道理，如果掩饰时有能见的作用，则不需眼根缘取色境，掩饰即能见色。有有合合，假立为见。由于眼根、色境、眼识三法合合，能了别色境，所以在此因缘所生法上安立假名，称之为见。而眼根、色境与眼识三法中，色境假立为所见，而眼根与眼识就假立为能见的字体。又有六相，眼于见色中最甚，非视等，是故说眼能见诸色。这一段呢，就是解释为什么在杂集论的第一卷只说眼所受是见意。又有六种原因，这六种原因可以去参考杂记论第二卷。在杂记论第二卷中用六种原因说明眼根在见色的众多因缘中，比眼视、色境等因缘最为殊胜。所以在第一卷中说眼根能见诸色。问：余且五十六云，曰圣意道理，非是眼等，亦非彼视，何以故？诸法自性，众缘生故，刹那灭故，无作用故。曰世俗道理，眼等最甚，故可于彼假立见者，具如彼说。如何说言眼根即是二句为见？这里就再举《余伽师地论》第五十六卷的文来质疑，为什么说眼根及眼识都是见的主体？曰圣意道理，非是眼等，亦非视等。眼等就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视等就是指眼等六识。先从圣人所见的真实道理来说明，眼等六根与眼等六识都不是见的作用的字体。何以故？是什么原因呢？下面举出三个理由说明。第一个理由是诸法自性，众缘生故。眼等六根、色等六境、眼等六识以及见等的作用，它的自性都是由众多因缘和合所生，并没有实有的自性。如何能说实有眼根及眼识俱为见的自性呢？第二个理由是诸法自性，刹那灭故。根、境、识等诸法在升起刹那之后自然立即的坏灭，故知并无见等真实自性。如何能说实有眼根及眼识俱为见的自性呢？第三个理由是诸法自性无作用故。如同前面所说，眼根 与掩饰都无实有的能见作用。如何能够说实有眼根及掩饰俱为见的自信呢？有以上这三种道理，所以知道依圣依道理，不能说眼根与眼识是见的自信。曰世俗道理，眼等最胜，故可与彼假立见者，据说如彼。再从凡俗所见的世间道理来做说明，在升起见等作用的众缘中，眼等根是最为殊胜，所以呢，世间人就假名安立，以眼根为见者，据说如彼。这个就是瑜伽论来解释为何眼等根是最殊胜的原因。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一定要有眼等根没有损坏，眼等根的功能正常，眼识等才能够升起正常的见等作用。如果眼等根损坏了，或者是功能变差了，那么眼识等就不能升起正常的见等作用。因此说眼等六根最为殊胜。从世俗道理，为假安立眼根为见者，并没有安立眼根及视二者俱为见。从圣义及世俗两种道理，都没有眼根及视二俱为见的说法。那么为什么第三种说法要安立眼根及视为见的字体呢？答：为遮根视个别为见，故言见等非根非视，非遮根视合合名见，是故根视俱名为见。回答说，瑜伽论中的这一段文曰圣义道理说见等者非是眼等，亦非彼视，为遮根视个别为见，故言见等非根非视，是为了遮遣执持单一的眼根为见者，故说非是眼等。或者是遮遣执持单一的眼视为见者，故说亦非彼视。非遮根视合合名见，并不是要遮遣由眼根及眼视合合名见的说法，是故根视俱名为见。所以第三种根视俱名为见的说法才是正义，而世俗道理是依凡俗的迷情而说的，既然是依凡俗的迷情，那么就不是正义。又解见闻觉知中，见与见色见不同故，不相为也。另外有一种解释是说，在见闻觉知中的见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见，就是指眼根；另外一种是见色， 又是指眼视。二者都是见，但是它们的意义并不相同，所以说根视俱名为见，并不相违反。若依制度论，四法合合，为耳根、耳视、意识、即身，和合明文，据说如彼。那这一段文呢，就是举制度论文来作为证明前面的说法是对的。在制度论第一卷中提出问题说，听闻声音是耳根闻，还是耳视闻，还是意识闻呢？那么在制度论中经过解析以后所得的结论是，非耳根能闻声，也非耳视或者是意识能闻声，而是从耳根、耳视、意识及身境众缘和合而能够闻声，称名为闻，不得说依法能闻声。那么详情可以去参考制度论的论文。那么由制度论的例子也就可以推知，眼根与眼视俱名为见。那么这个以上就是讨论见。所言闻者，闻他所说，闻思会等以为自信，此即意识相应心聚以为自信。见闻觉知的闻是闻他所说，听闻他人所传说的圣教，闻思会等以为自信。听闻及思维圣教的智慧是闻的自体性，此即意识相应心聚以为自信。闻思会是第六意识与相应升起的众多的心所为自体性。由此可知，见闻觉知的闻是意识所摄，不是耳视所摄。听闻圣教当然有耳视及耳视俱生的意识，这两种事都是属于限量。从下面的定义知道，这两种限量都是由知所摄处，而闻是指耳视及俱生意识以后的意识与相应的心所。由听闻圣教所得的闻思会为自体。问：若耳如何于邪说闻为圣言量？提问说，于邪论中说闻是圣言量，圣言量是圣人的言语教导的意思，而闻思会是智慧，这两者并不相同，要如何的解说呢？答：圣言量自有二种，一，圣者言教为圣言量，此即圣言即量，名圣言量，是持业事。二，闻会等名圣言量，此即圣言之量，故言圣言量，是依主事。于且依此故，说闻会为圣言量。回答说，圣言量一词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 是圣人的言语教导，就称名为圣言量。圣人的言教，即是对法正确的认知与度量，所以说圣言即量。这是六离合式中的持业式。第二种解释是指闻思会等是圣言量，由听闻思维圣言而升起对法正确的认知与度量，所以闻思会等是由圣言所升起之量，称名为圣言量。这个是一主事，这个主就是圣言，依圣言而生之闻思会等的正量，就称名为圣言量。在瑜伽论说闻为圣言量，就是依第二种解释而说，闻思会等是圣言量。这个以上就是解说闻。若自运己心，自然思构，比量意识，以为觉性。这是解说见闻觉知的觉。觉是由自己的意识依宗因欲做比量的思维称量观察，这个就是觉的自性。若尔等四事，即限量意识，皆名为知。这是说明知。尔等四事，就是指耳鼻舌身四事，他们是限量了知境界。限量意识就是五俱意识中的同源意识，这些事是知的自性，所以就称名为知。故瑜伽云，依知言说者，为个别于内所受、所证、所处、所得。解云：耳是名所受，鼻舌二是名所证，身是名所处，限量意是名所得。或可尔等四事并取其根。故瑜伽云，引用瑜伽论第二卷的文来证明知的定义。依知言说者，为个别于内所受、所证、所处、所得。这一段文我们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那我们下面就直接看原册书的解说。解云：耳是名所受，鼻舌二是名所证，身是名所处，限量意是名所得。原册书说，瑜伽论文中安立知的定义所说的所受是指耳识，所证是鼻舌二识，所处是身识，所得即指限量意识。因此安立尔等四事即限量意识，皆名为知。或可尔等四事并取其根，或者也可以依见的第三种解释，眼根即是明界。那么此处就安立尔等四根及尔等四事 明知。而杂集论，但言自内所受，是之意者，摄所证等，皆民内所受，皆内限量，受尽同故。在余伽论定义知的时候说，个别于内所受所证所处所得。而在杂集论第一卷说，自内所受是知意，这两者要如何会通呢？好，回答说，杂集论说耳所受是闻意，所以耳根及耳识是定义在闻意了，而说自内所受是知意的内所受，就涉属了余伽论的所证、所处、所得，也就是指鼻、舌、身三识，以及限量的意识。鼻、舌、身三识及限量意识都是限量受之境界，在这一点是相同的，所以说是内所受。这以上就是大圣说明见闻觉知。问：第七八识为见等否？又提问说，在前面都只是讨论到六识，而大乘法说有八识，请问第七识与第八识与见闻觉知有关系吗？答：据实而论，第七莫挪非量摄故，不立见等；第八赖耶为限量故，摄在之中。回答说，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说呢，第七莫挪是非量摄故，不立见等。量是对境界正确的认知的意思，不符合境界的真相而生的错误的认知是非量。从前面解说，见与知是限量，闻是圣言量，觉是彼量，而第七莫挪是从无始以来恒常执持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并不符合第八识无我的真相，所以说是非量所摄处，就不是限量、彼量、圣言量所摄了，因此第七识就不安立在见闻觉知中。第八赖耶为限量故，摄在之中。第八阿赖耶识的相分是所摄藏的种子与有情的根深以及所依的气世间。赖耶的见分清源相分，所以是限量所摄。见闻觉知中的见与知是限量，而见只摄也，所以就将第八阿赖耶识摄属于知中了。而大母经等写一六事，故故说之。我查不到大母经，但是从俱舍论书 中，大略知道大母经是一六根六事六境解说见闻觉知，其中并没有说第七及第八事。若依于邪约三量意以便见等，故彼九十三云。又即依止四种言说，因知一切所依三量，若见若知二种言说是依限量，若觉言说是依彼量，若闻言说依至较量。如果依止于邪师地论，是以限量、彼量、圣言量三种量来分辨见闻觉知四种言说。下面引用于邪论第九十三卷文来证成。又即依止四种言说，因知一切所依三量。我们依止见闻觉知四种言说作正四量，因为一切的四种言说都是依止三量而成立的。譬如说见与知二种言说是依止于限量所成立的，觉言说是依止于彼量而成立的，闻言说是依止于智较量而成立的，智较量是佛的言说，圣人根据自内所证，依止佛的言教宣讲正法，就称为圣言量。依三量安立一切四种言说，则第七末摩非量就不涉属于四种言说中，第八阿赖耶识限量就涉属于知中。问：眼等根是限量否？若是限量，如何理门论说此中限量为无分别智？若有正智，于色等意，离名种等，若非限量，何故杂集说云，言所受是见意？于邪即云，见是限量。理门论是因明正理门论。下面所引用的文是因明入正理论的文，但是理门论中有意义相近的文。理门论是陈罗菩萨所造，因明入正理论是陈罗的弟子商杰罗主所著作的。有人对眼等根是否可以说是限量仍然有疑问，所以就再提问说，眼等六根到底是否是限量呢？如果说眼等根是限量，为什么在因明入正理论中说此中限量为无分别智，在因明入正理论没有智这个字，所以是此中限量为无分别。原册书上加上智这个字是要表示限量是心事而不是根， 无分别智在此不是指根本无分别智，或者是后得无分别智的意思，而是没有名句闻声的分别的意思。所以下文解释说，若有政治于色等意，离民种等。原册书的书文就到此为止，现在就依因民入政理论补上全文，意义才会完整。若有政治于色等意，离民种等所有分别，现现别转，故名现量。若有政治，这个是简别邪治。什么是邪治？邪治就是错误的认知。譬如说，因为眼根有病，以致眼视就见到空中有花、有苍蝇等物，而实在是没有花也没有苍蝇，这种眼视是错乱的，那么就称为邪智。正智就是眼等视正确认知境界的意思。于色等意，意是境界的意思。色等意就是色、声、香、味、触等境。离民种等所有分别，一切种类的名言分别是民种等所有分别的意思。言等是于色等境界上远离一切种类的假名分别，这个就是无分别的意思。现现别转，眼等根各个明照自己所缘的境界就称为现，这个是第一个现的意思，就是根能够明照自己缘律的境界。眼等视要依于眼等根明照各自所缘的境界，就称名为现现。眼等视个别取境，比如说眼视取色境，耳视取声境等等，就称名为别转。这样的眼等视才称名为现量。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说眼等根是现量，为什么在因民入政理论的圣言量中却说眼等视是限量，二者并不相合。若非限量，何故杂集说云眼所受是见意，余且集云见是限量。如果要说眼等根不是限量的话，又违反了杂集论与余伽论圣教的义理。因为杂集论说眼所受是见意，就是说眼根是能见，而余伽论也说见是限量，所以呢知道眼根是限量， 于是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答：此有两解。一云：根非限量，限量依故。余且等云：色根限量。好，回答说这个提问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根非限量，眼等根并不是限量，限量依故。眼等根是眼等式限量升起的所依根，它并不是限量的字体，所以余且论说色根限量是说眼等五色根为依止升起限量的眼等式的意思，并不是说色根即是限量的字体。一云：有两种，一是色根，如余且第十五云，色根限量者，为五色根所行境界；二即心等，如理门论，故说眼等亦名限量。第二种解释说限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说色根是限量，譬如在余且论第十五卷中说，什么是色根限量呢？就是眼等五种色根行于色等五种境界，有眼等五事限量升起，由于能够使令眼等五种限量事升起，所以眼等五种色根也称名为限量。第二种说眼等五事是限量，因为眼等五事是限量字体的缘故，就如同前面我们所引用因明入证理论说限量是无分别制，故说眼等亦名限量。由以上所说，所以眼等五根也称名为限量。这样解释。问：八地以上闻诸圣教，第六意识即是定心，如何不说是限量耶？又提问说，八地以上的菩萨，他们的第六意识恒常与定相应，所以当他们听闻佛说圣教时，是以第六意识的定心与闻相应。而我们知道定心的境界是由限量所设的，为什么不说他们的闻是限量，而要说是圣言量呢？解云：有其二意。一者，限量得自相故，或圣言量量圣言故。回答说，可以依两种义理来解说。一者，限量得自相故。第一种解说是限量，是直接证得诸法自相，是远离语言文字相的，而听闻圣教是得到了语言文字相，不是直接证得诸法的自相，所以不说是限量。或圣言量量圣言故。第二种解说是圣言量的量即是圣言的意思，也就是圣言即是量， 而诸圣教是圣言，所以听闻圣教归属于圣言量所设。或者说圣言量是圣言之量的意思，由听闻圣言而得到文思会的正量，是圣言量所设。由这二种义，故说是圣言量，而不说是限量。当然，在别的地方也有依定心是限量的义理，而将在定心中闻诸圣教，让它设属于限量，所以有不同的说法。问：若尔如何成魔菩萨？但立二量，为先量、彼量，其善言量、彼量所设。又继续提问说：如果无上所说，那么为什么成魔菩萨只安立两种正量，就是限量与彼量，而不另外单独安立圣言量，而将圣言量摄入彼量中呢？解云：二菩萨中其意不同，故不可会。解释说，菩萨安立限量、彼量、圣言量三种量的宗义，与成魔菩萨安立限量、彼量二种量的宗义并不相同，所以不可以做会通解释。释文云：成魔菩萨云，圣言量是彼量者，曰圣教说，故不相违。也有文解释说，成魔菩萨安立圣言量与彼量中，是曰圣教是语言文字的圣言之量而说的。限量得诸法自相，远离名言，而彼量依名言而安立。圣教既然是语言文字，就摄属入了彼量中，并没有相违背。若依显扬第十八言说差别，曰界分别，为欲界中具有四种言说，色界无觉，无推度故；无色界中一切无有。在《显扬圣教论》第十八卷论文说，曰欲界、色界、无色界来分别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其中欲界具有四种言说，色界有见闻知三种言说。因为没有思维称量观察，所以没有觉言说。而在无色界中没有见闻觉知四种言说。解云：于欲界中具有见等及四言说。现在来解释显扬第十八卷的论文。显扬论文说，欲界中具有四种言说。原册书解说，在欲界中具有见闻觉知及所发起的四种言说，于色界中具实因有维系推度，而言无者曰粗相说。显扬的论文说，色界无觉，无推度故。原册书解释说，根据实际的状况而言， 色界应该有意识维系的推度，所以还是有觉的。而显阳深教论说无觉无推度，是说没有粗显的推度，所以说是无觉的意思。窥基法师在杂记论述记中说，色界地大多是心中没有思垢推量而发起言说，所以说是无觉，并不是完全没有觉言说。无所界中无别三种，寻即可知，论其肢体俱实亦有，以维系故略而不说，比无言说亦显可知。在显阳论文中说，无所界中一切无有，意思是说无所界中是没有见闻觉知四种言说的。原策书解释说，在无所界中无有见闻觉三种言说，其中道理寻思就可以知道了。可是知的字体实际说是有的，但是因为知非常的维系，所以就省略不说了。既然省略不说有知，当然也就不说有知的言说了。这种义理呢，明显可知。窥基法师在杂记论述记中说，无所界有知，即外道的邪见觉，但是呢没有言说。好，这以上是原策书解说觉诸表示。看下面的经文，是故法勇，有此道理，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镜像。心似觉诸表示分成二科，这是第二科人二结。佛结论告诉法勇菩萨，圣义地是没有见闻觉知演说的表示，而寻思是行于表示的境界，所以知道圣义地是超过一切寻思表示的镜像。复次，法勇，我说圣义觉诸真论，寻思但行真论境界。庚巳，如来广说分成五科，这是第五科心五习诸真论。我们先依瑜伽师地论解说什么是真论，请看讲义十二的第三项解释真论。真论者，为或依诸欲所起，有三种原因众生之间会生起真论。第一种原因是由众生的各种欲而生起真论。欲可以解说为心中的希求可爱，也可以解说为色声香味触五种沉浸为五欲。我们心中对五尘有所希求，有所染爱，这个就是欲。为自所设诸欲，他所侵夺，若他所设诸欲自行侵夺，若所爱有情所设诸欲更相侵夺，或欲侵夺。 以下要说明由诸欲升起争论的两种依止处。先说第一种依止处，是有所涉属的诸欲引申侵犯争夺而有了争论。比如说，若自所涉诸欲他所侵夺，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可爱的五欲被他人来侵犯争夺，于是升起了争论。若他所涉诸欲自行侵夺，或者是他人拥有的美妙的五欲，我想要取得，就去侵犯争夺，而升起了争论。若所爱友情所涉诸欲更相侵夺，或者是我所爱的友情所拥有的妙五欲被他人所侵夺了，或者是他人所爱的友情拥有的妙五欲被我方所侵夺了，而引申了争论。或欲侵夺，以上所说的情形是已经发生了侵夺而引申了争论。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心中想要侵夺，于是呢找各种的理由来为难对方，就发生了争论。若无涉受诸欲为歌舞戏笑等所涉，若唱女仆从等所涉，或为观看，或为受用。再说第二种依止处，是无涉受诸欲，不属于特定友情的妙五欲而引申争论。什么是无涉受诸欲呢？为歌舞戏笑等所涉，譬如在公共场所表演的唱歌、跳舞、戏剧、笑话等，若唱女仆从等所涉，或者是会唱歌跳舞的人，以及能够提供服务的仆人，这些事与人是大众都可以共同观赏与共同受用的。可是呢，有人想要把它占为己有，于是想要侵夺，就引申了争论。于如是等诸欲事中，未离欲者，为欲界贪所染污者，因坚执故，因附着故，因单恃故，因贪爱故，发愤乖违。这个是说明争论的因缘。于如是等诸欲事中，于有摄受以及无摄受等诸妙五欲中，未离欲者，是指未离欲界欲的友情，为欲界贪所染污者。欲界中未离欲的友情，如果他能如理作义而不被欲界贪所染污的话，也就不会升起争论。但是如果不能够如理作义，他的心与贪心所相应了，就被欲界贪所染污了。因坚执故，心被贪所染污了，而且呢不愿弃舍妙五欲，就称名为坚执。因附着故，心中也不愿出离欲界贪的境界，心就被贪所附着了。因单恃故，心中还希求更多的妙五欲。因贪爱故，爱着享受 妙无欲所生的乐受。八分乖为，因为心坚执附着单视贪爱妙无欲，而心中想要侵夺或者已经侵夺了妙无欲，而引发了彼此之间的愤怒与互相违背的冲突。喜斗争者，心种种论，心怨害论，故名争论。这些喜好斗争的友情，便安立了种种的言论，为侵夺妙无欲提供正当的理由。又安立种种言论，诉说对方的不是，来伤害对方，这些就名为争论。这是第一种争论。或依恶行所起，第二种原因是由众生的恶行生起的争论。或自作身与恶行，他所击毁，堕他所作身与恶行，自行击毁。若所爱有情所作身与恶行，互相击毁。由恶行生起争论的依止处，是我自己做了生业的恶行，比如说打人，或者是做了语业的恶行，比如说骂人。由于触恼了他人，于是他人或者是当着我的面现前讥讽我，或是在我背后诽谤我，而引申了争论。或者是他人做了生业与业的恶行，我击毁他人而生争论。或者是我所爱的友情做了生与业的恶行，而被他人击毁，或者是他人所爱的友情做了生与业的恶行，被我方所击毁，由此而生起争论。于如是等行恶行中，愿作未作诸恶行者，为离欲界贪嗔痴者，众贪嗔痴所拘蔽者，因坚执故，因附着故，因单视故，因贪爱故，更相奋发，怀染无心，互相乖违。这个是说明由恶行生起争论的因缘。于如是等行恶行中，于上面所说众生做了生与业的恶行，而有人击毁中，愿作未作诸恶行者，这一类友情是未受学戒律，随顺自己的意愿造作业行，虽然未作恶行，但是并未远离恶行，随时可能造作恶行者。未离欲界贪嗔痴者，这一类友情是虽然受学了戒律不做恶行，但是未能修学成就色界禅定，所以未离欲界贪嗔痴的烦恼的友情。当在烦恼来时，他仍然可能造作恶行者。众贪嗔痴所拘蔽者，这一类友情心中的贪嗔痴的烦恼极重，心被烦恼所拘蔽，拘就是说烦恼控制了心，使心不能够远离恶行的作意。蔽是说烦恼障碍了心， 使令善行不能够在心中显现。这三种有行，心中不欲弃舍恶行与机会，不愿出离恶行与机会，喜好多造作恶行与机会。做恶行与机会时，他心中感觉快乐，所以互相愤恨，被贪嗔痴染污了心，互相要违背对方的心意。喜斗争者，心种种论，心怨害论，故名争论。这些人中，喜好斗争者，发起各种言论批评对方，发起仇恨的言论伤害对方，就名为争论。或依诸见所起。第三种原因是由各种妄见而生争论，为萨迦耶见、断见、无因见、不平等因见、常见、与众见等种种邪见，及于无量诸恶见类。这是解说诸见。萨迦耶见的萨是坏的意思，表示无常。迦耶是聚的意思，表示和合。萨迦耶就是无常和合的无取蕴的意思。在无取蕴中，执着有一个常住不坏的我，而升起了我见及我所见，就称名为萨迦耶见。断见是在有情五蕴生命体上执着，一起生命结束以后就完全断灭没有了。无因见是执着有情与世间万物都是无因而生、自然而有的见解，这个是执着无因而有果。不平等因见是说所有的法都是有因而有果，这个是平等的意思。如果说万法都是有因有果，而有一法是无因有果，那么这一法就与万法是不平等的。如果说有一法是万法的因，而万法是这一法的果，但是能生万法的这一法，它本身是无因而有的，那么这一法就是不平等因。执着这种见解就是不平等因见。譬如说执着有一个上帝为万物的因，而上帝自身是无因而有的，这种见解就是不平等因见。常见是在有情五蕴生命体上执着从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没有间断、常住不灭的存在。与众见的种种邪见，与众见是数论师的见解，这个也是不平等因见。他们执着神我与自信，升起了23地，而有宇宙万法。以上所说的种种执见都是邪见，不符合正理，故称名为邪见。集于无量诸恶见类， 还有其余众多难以计数的违背正理的见解，譬如说见取以及接近取等等。于如是诸见中，或自所摄，他所遮断，或他所摄，自行遮断，或所爱有情所摄，他正遮断，或已遮断，或欲摄受，所谓摄受。这个是争论升起的依止处。于如是诸见中，在这些众多的妄见中，或自所摄，他所遮断。这个是说自己摄取接受了妄见，而现在有他人要来遮止断除我的妄见，而生争论。或他所摄，自行遮断，或者是他人摄受了妄见，而我现在正要遮断他的妄见，而生起了争论。或所爱友情所摄，他正遮断，或者是我所爱的友情有了妄见，而有他人现在正要遮断我所爱友情的妄见，而生起了争论。或已遮断，前面三种遮断妄见而生争论呢，是指现在正在进行；或已遮断，是指过去遮断妄见而生起了争论；或欲摄受，所谓摄受，这是要将自己的见解向他人说，希望他人能够接受自己的见解，而生起了争论。由此因缘，未离欲者如前广说，这个是说明争论的因缘。未离欲者就是未得禅定，未离欲界欲的友情，如前广说，就是因坚执故，执着妄见而不弃舍，因附着故，不愿意从妄见中出离，而为妄见所附着，因单视故，喜欢思维妄见，因贪爱故，他思维妄见，心中觉得快乐，发愤乖违，心中升起了愤怒，而与想要遮断妄见的人的心意相违背，乃至心种种论，心怨害论，是名争论。于是喜好斗争者发起了种种言论，支持自己的见解，来批评他人的见解，甚至发起仇恨伤害对方的言论，就称名为争论。我们前面说过，世亲菩萨做俱舍论，解释有部综艺。那么在俱舍论中呢，他就将其中的一切有一些有部的理论不合理处，他就用经部的理论来做了修正。所以在俱舍论中不完全是有部的思想，他做了这件事以后呢，众贤论师就不高兴，所以呢他就做了一部叫做俱舍包论。包就是那个我们讲冰雹那个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俱舍包论就好像冰雹打到你这个稻田一样，把你这个完全摧毁，把你这个俱舍论摧毁，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众贤论师就拿着他的论 要去找世亲菩萨辩论。那么世亲菩萨就避开了，避开的理由是认为那个地方没有人能够做正确的判断，所以不予辩论。那这是一件事情。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轻辩论师去找护法论师辩论，护法论师说修学正道都没时间，哪有时间跟你辩论，这么两件事情。辩论这个辩就是要经过语言文字的讨论以后得到正确的结果，发扬正理叫做辩论。如果只是坚持己见，并不是想要理解道理，而要去说自己对别人错，这个就不叫辩论，这个是硬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需要去跟他讨论法义。所以我在想，众贤论师如果那个时候他的态度很谦虚的要去跟世亲菩萨请教讨论的话，那我相信世亲菩萨应该会见他。可是呢，你的态度就是我做了这部论就是要摧毁你，那这种态度不是讨论的基本态度，你不是要把真理找出来，你就是要折服对方，所以这个不是辩论。那同样，我相信，如果轻辩菩萨，你是要跟护法菩萨做讨论的话，那么应该是会见面。不愿意见面，就是说我们讨论也讨论不出个结果了，因为什么？你坚持己见，那就没有办法讨论，那不如不要见面。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学一切师地论，我们学解深密经，时间都不够了，没有必要去辩论这些事情，还是根据经论学习。我们如果能够的话，还是自己多利用时间学习经论的教义，不急的到外面去讲经，不急的去讲经，先多学。当然文会的范围很广，但是在于正圣道来讲，文会的主要的重点还是在了知真实义。因为你要正圣道，一定要修止观。这个观会怎么来呢？就从听闻正法。那最后修止观的时候呢，还是在诸法的共相上面安立，如所有性。可是前面的时候，诸法的自相也是重要的。但是重点还是放到无我意，或者是空意上面。那么这样子多学习的话呢，它就有力量慢慢扶住我们心中杂染的种子，力量不见得很 大，但是它有作用存在。我们上次学习唯识二十论，它本身就在思辨当中培养我们思辨的能力。那我们现在学习原册书里头，它也是在用问答的方法帮助我们学习思维的次第。他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给你解答给你解答，就是这个思维的方法。你多多学习多多熏习的话，你思维的方式就会改变，你渐渐的思维方式就会跟他一样，很多事情你就会做为什么，然后你会去找答案，这样子就让你的智慧慢慢的朝思维方面走。就是说这样学习有什么用、哦、讲了很多东西，很细微的东西，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你习惯于思维的方法，而能够慢慢的去了知什么是诸法真实义。你只是听真实义品，你只是听闻而已，你那个思维力不够。但是你经过二十论，经过原则书这些学习，你学会这个思维方法的时候，你再看真实义品就不太一样，那个力量就不一样。这个时候漂浮烦恼的力量就会强一点。所以护法菩萨说的对，学习正法时间都不够，哪有时间去辩论，实在是没有时间辩论，我们就好好学习。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回向。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能胜众？ 何能胜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